这样我无运气，难道我一生注定自由自己？难道我真的喜爱聚散别离？难道我不想拥抱你？难道我甘于接服别人道理？难道我喜欢这样难为自己？难道我真的必须化作罪孽？难道真要越生越死？天空海阔是这样大，我连胸襟未算大。看到世俗要将爱活埋，把它分解，令我极费解，类似连爱与点滴都知明。才看你的身影一刻，我的心已很高兴，空房冷冰冰，山白故岭岭，唯有忘记这刻继续躲在花内谈情。